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并非每一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哦哦哦，我特别想你，耶耶耶，我特别想你，哦 重庆的命中注定，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五九，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有听众想我吗？有没有啊？有没有想来点歌的呀？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然后呢来迎取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免费提供的灶台垮炖鱼一条哈。芳香谷呢也是之前来做过节目，也是我们客栈的老朋友了。芳香谷呢是集餐饮、娱乐、露营、垂钓、住宿、团队拓展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度假区哈。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点击右下角的芳香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南风3级。明天的尾号限行是6和1，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哈，早晚温差很大，一定要注意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而这一批流感还是蛮严重的哈，一直都不愿意好，所以呢提醒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这一首歌来自 SHE 的爱呢。我们继续来说昨天推荐的那一家店哈，因为昨天点歌的听众实在是太多了，于是呢貂蝉呢就把推荐的这一家网红的甜品店哈，然后一直都没有说完。今天呢来给大家继续介绍这一家北京的这一家网红甜品店哈，有很多都是蔡依林设计的款式，其中呢还有叫这个花蝴蝶呀，有叫舞娘的。说呢这一家店的有是纯白的装潢和充满艺术气息的装饰，让人非常的期待哈。而且呢有很多款的这个甜品都是蔡依林设计的。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款叫花蝴蝶，是金城奇异果穆斯林，是一个圆柱形啊，然后上面呢有一只花蝴蝶，然后把这个甜品切开，它的里面是都是水果哈，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粒，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哈。 还推荐的一款呢叫假面的告白，是热带伯爵巴勒纳。本以为呢假面指的是白巧做成的面具，谁知道当你揭开面具呢，下面居然是水果粒还有抹茶。上面是水果粒，下面呢是抹茶，而且呢水果的酸甜搭配着茶香，特别的好吃，回味无穷哈。好了，先说到这儿。刚才一位听众你叫什么呢，感叹号点了一首许飞的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好了，来把这一首歌放给你听，来自许飞演唱的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

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是听众小程正点的歌哈，那么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欢迎回来，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喝的偷哈，先偷客栈是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是貂蝉。我们继续来说刚才那一家开在北京的网红甜品店哈，继续的这一个甜品呢叫做恋我癖，其实一些名字还都蛮特别的哈，刚才有叫假面的告白以及花蝴蝶，这一款呢叫做恋我癖，这个癖呢就是癖好的癖哈，恋我癖，这个也是蔡依林设计的哈，说布朗尼代替了慕斯惯用的这个戚风底，味道醇厚浓郁，巧克力慕斯则是像冰沙一样的质感，口感上的这个有软有硬，味道上呢有点苦和甜，而且呢跟这个强烈的颜色对比一样，充满了这个冲突的感觉哈，它是一个黑色的，然后有一圈这个水果粒儿，上面呢有一个白色的，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嘴唇儿，其实这个颜色搭配还是蛮好的，说世界是黑色的，你的红唇白面躲在金色的面具之后是最独特的那一个，也是啊这家甜品店的你值得你去尝一尝的这一款哈，叫做恋我癖，是蔓越莓葡萄布朗尼慕斯。继续的这一个呢叫玩爱之徒，哎，这个名字应该是蔡依林的一首歌曲哈，叫玩爱之徒，是果藏黑巧提拉米苏，这个造型也是蛮特别的，好像一个手榴弹的样子哈，说碰上了玩爱的人呢，他能让你觉得像咖啡酒一样沉醉，最后呢只留给你黑巧一样的苦楚，你却放不下他，变得患得患失，但爱情啊本来就该是水果般缤纷的样子才对，味道很丰富，有奶味儿跟咖啡香不停的这个味道来串着哈，用法芙娜巧克力做的外壳也很好吃，而且呢这个外壳是红色的，里面呢装着很多这个水果粒儿，然后它特别稀奇的是在这个上头有一根是绳吗还是什么东西，特别像一个手榴弹，也是一个蛮好看的一个造型哈，而呢这家的这些甜品的造型呢是你在普通的一家蛋糕店是吃不到的也是见不到的，它的造型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有趣哈。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 Play 我呸，为什么蔡依林起的这些名字还都蛮特别的哈，是赤火梅樱木丝，哦这个造型怎么说呢，好像一个那种红毛丹的样子啊，说不会理这个世界的条条框框，用球刺把自己保护，哦更像是海胆的造型，只不过是红色的，刚认识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甜品呢很冷酷，接触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内心是柔软的，慕斯这个东西啊还是不能心急，放一会儿口感会更好，像是冻得刚刚好的榴莲，我觉得这一家店的每一款甜品都是值得去尝试的，哇好想有时间的话去尝一尝，而且呢这一个 Play 我呸呢，树莓和草莓带来两种味道不同层次的碰撞，读起来的你其实像个酸酸甜甜的小可爱，哇喜欢吃树莓跟草莓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家甜品店一定要尝一尝这一款甜品，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刚才一位听众还是这一位感叹号哈，点了一首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来把这一首歌来放给你听，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 一

来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是听众我找一下，是听众大海啊点了一首《如果有来生》，送给疲倦的人们。如果有来生，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是貂蝉。好啦，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开在北京的网红甜品店哈，真的这些甜品都是你在普通的这些甜品店是吃不到的，无论是它的配料啊还是它的这个造型啊，真的是特别的特别啊。如果喜欢吃甜品的朋友呢，一定要去这一家店去看一看，去尝一尝。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一家店呢，叫巴黎之礼，是鳄梨半熟芝士蛋糕哦，巴黎之礼。其实他起的这些名字都是蛮特别的哈，说特别喜欢这一道甜品，因为呢这个是牛油果本身呢就不是那种很甜的那种水果哈，但这款芝士蛋糕把牛油果处理得很好，要考虑一下要再给牛油果一个机会了。慕斯的牛油果味道呢浓郁且纯正，像在吃牛油果本身一样，但是呢又比它的这个牛油果的本果细腻清爽了很多，会有一种牛油果被这个甜品师傅调教很好的感觉哈。半熟的芝士层和饼干底呢是很称职的配角了，吃得出这个用料很不错，而且呢白巧克力做的礼帽也是非常的好看哈、我形容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哈，它是在一个白色的盘子，这个白色盘子上面有一些这个手绘的花的这种，有红色的花、蓝色的、粉的、绿的这个叶子哈，然后呢中间放着一个饼干底儿，然后是淡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圆形的扁状的这样一个甜品哈，上面呢有水果，还有一个白色巧克力做的一个礼帽，形状真的是很好看很好看，造型呢也是很特别的。再来介绍这个甜品呢，叫做舞娘。哎，舞娘也是蔡依林的一首歌曲哈，那这一道呢也是蔡依林来设计的，是巧克力奶油鲜果披萨哦，巧克力奶油鲜果披萨，哎，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哈。说呢，一款蛋糕为什么会叫做披萨呢？但以内馅的丰富程度来说呢，的确是披萨一样的存在。奶油打得很到位啊，入口就能即化的感觉，以巧克力的苦味和水果的清爽呢做中和，吃起来不会觉得很腻。蛋糕底是类似这种蛋糕的口感。那里夹着很多这个坚果碎，喜欢这样咀嚼感，而且呢也非常的有层次感哈，有水果，有坚果，还有巧克力，还有这种坚果的碎，很丰富哈。而且呢说这一款甜品呢，要这个甜品师做很久才能做出来，特别的精致，而且呢它的造型呢也是非常的好看，不愧是蔡依林设计的，叫做舞娘巧克力奶油鲜果披萨。介绍了这么多家甜品呢，这是一家叫做本宫的甜品店哈，位置呢是在九仙桥路798艺术区的797路B11，叫做本宫甜品店。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刚才这位听众叫做曼彻斯特波霸，点了一首李荣浩的模特哈，来把这一首歌来放给你听。

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是听众抗战二十年为他师父点的歌哈，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刁蝉，神仙的仙，偷吃的喝的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店呢，是一家开在北京的网红甜品店哈，店呢是在798，有很多这个很有艺术的这种甜品哈，有叫花蝴蝶的，是金城奇异果穆斯林，是水果夹心儿，还有这一款叫假面的告白，是热带伯爵巴勒纳哈，上面有这个白色巧克力做成的面具，还有恋我癖，是蔓越莓葡萄布朗尼慕斯，还有玩爱之徒，是果糖黑巧提拉米苏，还有这一道 play 我呸，是这个草莓跟蔓越莓的这种慕斯哈，还有这一个巴黎之旅，是牛油果半熟芝士蛋糕，还有刚才说到的那个舞娘巧克力奶油鲜果披萨，还有没介绍到的骑士精神，是百香果修女泡芙，哇哦太多了，还有桃花源，是大果粒奶酪，是一个像鱼缸似的圆形的，然后里面应该是酸奶，然后上面堆得满满的大果粒，各种水果的果粒哈，还有这一道叫美杜莎，是黑巧蔓越莓慕斯， 而且呢，这里的每一道甜品的名字很有特别，而且他们的造型也是非常有特别的，充满着时代感、艺术感哈。那么如果对甜品感兴趣，如果你是蔡依林的粉丝的话呢，一定要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哈。而且呢，他们这的甜品师呢，都是来自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毕业的甜品师组成的甜品团队哦。好啦，这一家店呢叫做本宫甜品店，地址呢是位于九仙桥路798艺术区797路B11。如果喜欢吃甜品的话，一定要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刚才一位听众叫金柱点了一首《风的季节》，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徐小凤演唱的《风的季节》。 管风里是谁？